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 上次讲到，我哋响黑暗里头，突然见到块生满黑鳞嘅怪面，正想开枪扫过去，突然杨雪莉就开口制止住我哋。杨雪莉响黑暗里头嘅眼力比我同肥仔都犀利好多，佢突然就开口讲啦：呢啲系黑鳞鲛人，唔使惊啊，都系死嘅。原来呢啲就系古墓里头嘅长明灯往生烛嚟啦。我将举起嘅枪慢慢放翻低。我哋无奈之前，先至啱啱倾过地宫里头万年不灭嘅长明灯，谂唔到一入嚟就见到啦，心里头突然打咗个突。呢个世界上唔通真系有美人鱼嘅？呢个唔单单只系古时候对海牛嘅一种称呼，世界上唔通真系有呢一种嘢？我正喺度谂紧，又向前行咗几步，想睇下呢个生满黑鳞嘅人鱼到底系点样嘅。只见有两条陷喺墓墙里边嘅铜柱，每条铜柱嘅上中下都绑住个半人半鱼嘅怪物干尸，总共有六只。呢啲鲛人上半身似系女人，都有两个乳房，条颈好幼，个腮生喺条颈度，但系佢哋冇人类嘅皮肤，全身上下除咗个肚之外都是稀疏的黑色大鳞片。尸体似乎是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又硬又黑，在地宫里头并没有腐烂。铜柱上边有锁链穿过这六只鲛人的琵琶骨，反锁在铜柱上面，呈现出下跪的姿势，正好由上到下均匀地排成了一排。他们的嘴大到出奇，全部都是擘开的。我用电筒一照，发现鲛人的喉咙都被类似石棉咁的白色嘢塞住，干枯发硬的脷上面插住一截火蛹，正在发出暗淡的蓝光。肥仔好好奇咁用支冲锋枪怼错个鲛人，条尸已经硬晒㗎喇。于是佢就讲啦：同我想象里头嘅美人鱼唔係好似噃，不过呢就胜在个样係够怪，都死到直晒㗎喇。睇嚟卖俾动物公园都唔会要㗎喇。我睇呢首都自然博物馆呢都仲差咁样一个标本嘅。 我见啲黑鳞鲛人虽然係怪，但只係地宫里头普通嘅长生烛，是用来象征墓主的肉身虽然死亡，但是他的灵魂却依然存在。我心即刻就放返落嚟，揞咗支烟出嚟，用人鱼口里头的蓝火点着咗，吐咗个烟圈喷向肥仔块面，就对佢讲啦：黄司令，你呢次的觉悟都仲算系几高，冇淨系諗住个人，而先系考虑国家同集体。你将佢孭返去送俾自然博物馆，填补呢个领域嘅空白，讲唔定呢真係可以捞返张奖状嚟挂下㗎。 杨雪莉就对我讲啦：并唔係响度先至第一次发现人鱼，之前有好多地方已经发现过人鱼嘅尸骨，美国海军就曾经捉过一条生嘅添。据讲海里头嘅鲛人油膏唔单止燃点低，而且一滴就可以点几个月都唔会熄。古时候贵族嘅墓里头经常用佢哋嘅油脂嚟做万年灯。不过直接用鲛人条丝嚟做蜡烛嘅我就未听过啦。我諗呢个係同秦汉时期传说仙山係响海里头有关㗎啦。 我諗起中国古代灵祭里面曾经详细记载过长生烛。深度突然一沉，就对杨雪莉讲啦： 你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啦。传说东海鲛人奇性醉饮嗜血，都系聚居响海中一座 死珊瑚所形成的岛屿下面。那个岛下边的珊瑚洞穴呢，就纵横交错，深不可测的。那里就是人鱼的老巢了。他们在附近的海域发出声，吸引过往的船只。他们捉到人之后，会将遇害者食到骨都不剩的。有人捉到生的黑轮胶人，会将他们杀了晒干，用他们的油膏整成长生粥，价值是3000金珠。这些古仔呢，我以前都听我阿爷讲过，以前呢我只是以为是古仔来的，现在这样看来就真是确有其事了。另外呢，我们入来之后改变了墓室里头封闭稳定的环境，火涌遇到空气了，咪就即刻着咗起身啦。所以呢啲所谓嘅鬼火呢，突然间光咗起身就冇咩咁特别啦。奇就奇在呢一啲长生竹一共有6支。嗱，按照灵祭呀，长生竹就唔同万年灯喎，应该淨係得墓室里头先至有嘅。一支长生竹对应墓室里头一具重要尸体，殉葬者呢是不会有的。嗱，比如夫妻合葬墓呢，棺椁前面就应该会有2支长生竹㗎喇。肥仔数住手指讲啦，墓室里头有3副棺材，加埋我哋3个先至够6个。菜大吉利是，唔通连我哋都计埋入去呀。杨出嚟摇咗下头讲啦，咁肯定唔会啦。我想献王应该不在这3副棺椁里头。他的棺椁虽然都在这个墓室的范围里头，但一定是埋得很深的。这3副更古老的棺椁里面尸骨代表的是献王的前世。加上献王自己，这里就有4具尸体了。老虎你不是讲过吗？3世桥上面的动物雕刻都是雌雄一对的。咁呢个墓呢应该係合葬墓。咁讲呢度至少有5具尸体。但係咁样计起身，尸体同长生竹嘅数目都系对唔上噃。正喺度讲緊，一阵阴风吹过嚟，将墓室东南角嘅3支蜡烛一齐吹熄咗。身后嘅青铜角里头传嚟一阵阵好似指甲歪金属嘅声。在寂静阴森的地宫里头，这一啲声足够刺激晒我哋大脑嘅皮层，使人由内至外产生一种强烈嘅恐惧感。我哋即刻就拧翻转身，肥仔喺旁边对我讲啦：，嗱，我向毛主席保证吓，今次呢就绝对唔系我做嘅。我对佢讲啦：，组织上呢，向尼都是相信你的，但是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就到了，你快点过去看看那只青铜角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你咪住，他阿爷今次真是撞鬼了。你看看棺椁那边为什么又多了3团一字形排开的鬼火的，难道这里有9副尸骨？相比之下，诡异到了极点的长生竹都冇青铜角里面发出嚟嘅凹金属声得人惊。呢一啲声喺密闭嘅地下空间里头显得格外咁刺耳。我即刻对肥仔讲啦：呢块铜镜呢，虽然唔知用嚟做乜，但好有可能係用嚟镇住铜棺里头嘅古尸嘅。你攞俾我，我装返上去试下，睇下仲使唔使得先。肥仔将块铜镜递过嚟俾我，我接过块铜镜，叫肥仔同杨雪莉先唔好理嗰边啱啱刚起身嘅长生竹，去3支蜡烛嘅旁边等住我先。我装返块铜镜之后，即刻点返着3支明灯。我心諗啊，今次唯有作弊啦。呢次要搵嘅名气事关重大，唔攞唔得啊。反正嗰个咩鸡鸣灯灭唔摸金嘅规矩，我哋又唔系未破坏过。祖师爷在天有灵啊，都会体谅我哋嘅苦衷。佢阿爷啊，边个叫我哋几个功夫未到家又混仔啊。我哋分成咗2组，我自己一个人， 琴琴青咁行埋副青铜角旁边，举起手电筒一照，见到青铜角嘅侧面有个圆形嘅粒槽，应该呢就係原嚟嵌铜镜嘅地方，不过已经俾肥仔用工兵铲撬甩咗一大块。我被官里头嘅声搞到心惊胆战，都唔想夜长梦多，即刻将镜面向粒槽里面撳咗落去。点知啱啱一松手，铜镜即刻跌咗落地。由于崩咗一忽，原本就好浅嘅粒槽就棘唔实块铜镜啦。我即刻执返块镜起身，又用手撳实响个青铜角度，隻手唔敢松开，心諗咁都唔係办法㗎喎，冇理由一直咁撳住落去唔放㗎。讲起又怪喎，铜镜一嵌返入个青铜角度，里面嘅声即刻就停咗啦。睇嚟同我个猜测一样，块铜镜多数係个阵师嘅发起。历嚟各道家都有自己嘅方法嚟阵师，我淨係识得摸金教位对付僵尸嘅办法。至于其他道家嘅手段呢，就一啲都唔识啦。但唔紧要啊，只要冇发生尸变，咁就谢天谢地啦。我急中生智，叫杨雪莉佢哋点返着三支蜡烛先，然后喺葵行袋里头抄咗下。我记得呢，我哋係带咗胶带嚟嘅，但依家点搵都搵唔到啦。点知胶带搵唔到，正好抄到一包美国香口胶。我心諗冇胶带呀，香口胶都顶住先啦。於是我即刻塞晒啲香口胶入个口度，嚼咗一轮之后掠返出嚟，黐住粒槽同埋铜镜嘅边缘，再用手咁抌咗两下。放开手一睇，虽然就唔及原先稳阵，但都可以勉强顶得下。杨雪莉同肥仔点返着啲蜡烛，我过去同佢哋讲啦。啱先蜡烛话熄就熄，火苗又喐都冇喐下，咁讲明雾里头嘅古尸呢就唔系普通料嚟啦。天都仲未黑齐嘅时候，我哋就见到黑猪过河，雨后泛景嘅奇怪天兆，咁都表明呢度嘅尸气冲天，而且肯定唔系一般嘅尸怪嚟啊。肥仔讲啦，唉，咁咪即系青铜角里头有种子啦。既然已经俾块铜镜镇住，咁咪冇有使惊啦。我拧咗个头就讲啦，未必。呢个青铜角里面有咩，未亲眼睇过之前，仲唔好咁快落结论住。仲有啊，你记唔记得啊？呢块铜镜响叫得之前啊，都冇人喐过噶。天兆就已经咁得人惊啦。所以我諗恐怕呢个墓道仲有第二啲嘢隐藏住。总之你就唔好再撒呢弄冲啦。等我哋揾到咗无尘珠之后，你想点搞都冇人阻你啦。肥仔不以为然咁讲啦。妖，点解话我撒呢弄冲啫？一路嚟呀，所有辛苦嘅嘢都系我做嘅。我真系担屎都唔偷食。群众嘅眼睛系雪亮嘅，我一贯呢都系只任劳任怨嘅老黄牛。胡司令啊，你咪成日讲埋晒啲污蔑我嘅说话，如果唔系嘅，我就劈炮唔捞㗎啦。我忍唔住笑住讲啦，哈哈，黄司令啊，我以前真系冇发觉喎，你都几识美化自己嘅。不过呢，你依家都系咪吹住先啦。你仲系先过去睇下失惊无神飙出嚟嘅嗰三盏长生烛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小喇叭，你话呢个豆润咁大嘅墓室里头究竟有几多条尸㗎。我讲完就同埋肥仔杨雪莉响三副妖冠中间穿咗过去，行到一字排开嘅长生烛前面。呢度嘅墓场嵌住三条铜柱，不过呢度呢就唔系用黑轮胶人做灯，呢三支长生烛嘅材料要比嗰边面目狰狞嘅六盏人鱼灯恐怖得多。呢度嘅长生烛系用三个十一二岁左右嘅肥仔做成接引童子咁嘅样，接引童子嘅姿势同人鱼一样，都系跪地拜伏，低头闭目，神态十分祥和。